想着，什么都一起做，幸福的没话说，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。我们都找到解释了，约好了不做对方的快乐，阳光下的山坡你素描的以后，怎么敲醒我脑袋想的。 一定

方休，越过山丘，纵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余的哀愁，还未如愿见着不朽，就把自己先搞丢。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，

走一走，无我无我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。像酒馆的门口， 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. Пасанд красиво. Мне Пекин нравится. 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九六九，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欢迎收听九六九，智说北京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泽林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北京人早上要吃盐吗？盐成为必需品，源于农耕的生活方式。因为肉的本身就含盐，肉食者不需额外的补充盐分。历史上北京处于半亩半耕区，肉食较多，但肉食不易保存，一般需腌制，这就形成了口重的生活习惯，遂有南甜北咸之说。北方食物种类少，滋味不丰富，盐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，被称为饮食之酱。明清两代的皇家菜都奉鲁菜为正宗，可见咸鲜影响之大。历史上北京人食用盐的来源多样，既有山西的鲁盐，也有两淮的海盐，而食盐的销售利润巨大，为微商晋商的成功打下了基础。明清采取的是盐引的制度，即盐商向盐运使衙门交税，领取盐引，然后到指定的盐区卖盐，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。这种专卖管理的制度门槛很高，一般商家难以进入，而政府保证了盐商的专卖之力，这就打造了一批超级富豪。但他们都在明处，政府容易管理，一旦有需要便要求他们大量捐书，完全把他们当成了提款机来用。以嘉庆四年到八年为例，在短短的四年时间，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，仅两淮的盐商就缴纳了白银550万两。这种不规范的管理必然导致钱权的结合，一方面是盐商的官僚化，大盐商一般都有职位，为报答盐商的支持，官员不得不默许他们操纵食盐的价格。另一方面是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的贪污，中饱私囊。随着利益群体的形成，其结合也越来越紧密。到清朝的后期，盐商甚至形成了世袭的制度，外人根本无法进入，从而使食盐的价格居高不下，故老北京对盐商的评价不高，比如歇后语中有盐店的掌柜闲的之说。 垄断必然会刺激黑市的行为。按照规定，清代运送漕粮的船夫可携带土役，每船可携带50斤盐，这给走私食盐打开了方便之门。但即使如此，从整体上看，当时盐的相对价格要比今天高很多，只是地处天子脚下，市场上的波动尚不算太大。盐与老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这在日常用语中就能品味出来。比如卖羊头肉的回家没有细盐，因为过去羊头肉需蘸椒盐吃，没了细盐，小贩只好回家。而需要注意的是，老北京过去街头有卖胡盐，又叫大青盐，此盐并不是食盐，而是一种矿石的药材，可治尿血、吐血等，也有人用它强身健体。在老北京人的眼中，食盐也是保健品。所谓早盐晚蜜，早上起来喝一杯淡盐水，晚上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，古人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神清目明，可治消化不良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969携手诚意出品的969智说北京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，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，在那里对话历史，阅读未来。969智说北京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服务是能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。顶呱呱集团上市3周年之际，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，再创辉煌。贷款代办、知识产权、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，就找顶呱呱。电话55140，上小顶网。 Club Day One， 10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8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。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。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有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，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，牵手握手分手